耶勒米亚先知书第五章，请你们巡行耶路撒冷的街道，观察注意，在他的广场上搜寻。若你们能找到一人，一个履行正义、追求信实的人，我就宽恕这城。虽然他们起誓说上主永在，其实他们起的誓仍是虚誓。上主，你的眼睛难道不顾信实？你打击了他们，他们却毫不觉痛。你使他们挫败，他们仍拒绝受教，使自己的面孔比火石还要顽硬，不愿悔改。我想，不错，他们原是无知的平民，不认识上主的道路和他们天主的法律。我要去问有权势的人，与他们谈论，因为他们知道上主的道路和他们天主的法律。唉，连他们也都折断了轭，挣断了绳索。为此，狮子由丛林出来袭击他们，旷野的豺狼出来伤害他们，豹子潜伏在他们的城旁。凡出来的人都被撕裂，因为他们罪上加罪，失节有增无已。如此，我怎能宽恕你？你的子孙离弃了我，奉非神发誓，我使他们饱食，他们却去行淫，群集在妓院里，他们像荒淫雄壮的母马，各向自己近人的妻室嘶鸣。这些事我怎能不惩罚？上主的断语，像这样的民族，我怎能不亲自报复？请你们登上他的墙上头，加以毁坏，但不要完全毁灭。该除去他的枝条，因为他们不属于上主。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实在对我不忠达到极点。上主的断语，他们否认上主说他不存在。灾祸绝不会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也绝不会见到战争和饥荒。先知们不过是一阵风，他们并没有上主的话，他们这样只有自作自受。为此，上主万军的天主这样说，因为他们说了这话，看，我必使我的话在你的口中成为火，使这人民成为木柴，将他们吞灭。以色列家，看，我从远方给你引来一个民族，上主的断语，一个所向无敌的民族，一个古老的民族，一个你们不懂他的语言，也听不出他说什么的民族。他们的箭筒有如张开口的坟墓，他们都是善战的勇士。这民族必吃掉你的收获和食粮，必吃掉你的儿子和女儿，必吃掉你的羊群和牛群，必吃掉你的葡萄和无花果，必以武力蹂躏你衣饰的坚城。即在那些时日里，上主的断语，我也不对你们加以彻底的毁灭。假使有人问，为什么上主我们的天主对我们做了这一切的事，你当对他们说，你们怎样离弃了我，在你们国内侍奉了外邦的神祇，你们也该怎样在不属于你们的境内侍奉外邦人。你们将这事通知雅各伯家，转告犹大说，你们愚昧无知、有目不见、有耳不闻的人民，请听听这话。你们不敬畏我吗？上主的断语，你们在我面前不颤栗吗？是我堆积了沙石做海的界限，作为它永不能越过的界限。 海浪虽汹涌，仍无能为力，虽怒号澎湃，仍不能越过。但这内心顽固忤逆的人民，竟背叛而离去，从不反省自省。我们应该敬畏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因为他按时降下雨露、秋林和春雨，又给我们保持固定的收获时节。是你们的过犯混乱了这些时令，是你们的罪恶阻止了你们想着幸福。因为在我的人民中发现了恶人，他们像隐伏的捕鸟者在窥探，布下罗网捕捉人，犹如笼中满了飞鸟，他们家中也充满了欺诈，因此成了有势力有钱财的人。他们肥胖红润，作奸犯科，不为孤儿辩护，只求自己享受，也不关怀穷人的权利。像这样的事，我怎能不惩罚？上主的断语，像这样的民族，我怎能不亲自报复？在国内发生了一件恐怖而可憎的事，先知们说假预言，司祭们争权夺利，我的人民反倒以此为乐。到了最后，你们究竟还要做什么？